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香露。今天是星期五，周五好读书，周五读好书。今天呢，要和大家推荐的书叫做《未来的公司》。未来的公司长什么样呢？我们不知道，因为没有来到未来。但是我们可以尽自己最大的可能去想象，和现在的公司、曾经的公司做对比。其实啊，在上班的时间哈、越长，大家会越琢磨自己和所在单位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有人会觉得不满，有人会有一个理想的自己和老板、自己和同事的关系，或者是自己作为创业者啊，也有一个理想的自己和员工和股东的关系。那么今天我们推荐的这本书呢，作者是日本经济学家岩井克人。他从日本公司的构造模式以及美国公司的构造模式的比较出发，来看看这两者的优和劣。他们都在曾经的历史当中啊，在自己所在的国家里面创造出辉煌的历史，但是也有很多丑闻啊，因为一些大公司的这个弊病的揭露，被很多人所质疑，到底是公司出了问题还是人出了问题。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介绍的未来的公司。公司到底是什么？公司应当为股东、员工还是客户负责？日本公司和美国公司在构架上有哪些不同？顶着辉煌历史的光环，这些年他们分别出了哪些问题？未来的公司将会如何发展？欢迎收听本期职场帮帮团好书推荐《未来的公司》。今天呢，我们会挑选书里的一些重要的章节和大家来做介绍，同时呢，要连线书评人为大家来聊一聊啊，他们看书之后的一些思考。好，那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职场好书分享。 如果说职业生涯就像一场旅途，那么它将会是你最佳的旅伴。在你勇往直前的时候，它让你头脑清醒。在你陷入黑暗的时候，他会指引你寻找光亮。 阅读，做你最好的职场旅伴。 重组在日语的意思里有解雇的含义。这本书在第一章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日本的公司现在要重组？这本书的成书年代是2003年，后续又做了一些修改。当时的日本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作者说，日本经济现在陷入了惨不忍睹的低迷状态。20世纪80年代，人们常说 Japan as number one， 整个日本都得意洋洋，现在看来恍若隔世泡影。80年代后半叶，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陷入泡沫状态，地价和股价疯狂上涨，日本的地价总额膨胀到美国地价总额的三倍，日本的股价总额也膨胀到了与美国股价总额相匹敌的水平。日本曾经大放厥词说可以买下三个美国。 1989年这一年，得意忘形的日本经济达到了顶点。但是泡沫经济很快就崩溃了，进入1990年，股价开始下滑，不久后地价也开始走下坡路。另外，日本银行从1987年到1988年五次下调官方利率来刺激泡沫经济，并在之后的1989年到1990年又五次上调官方利率。这两者都人为地加速了泡沫经济的崩溃，犹如沉入无底深渊一般，致使日本的股价和地价急速下滑。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十年来，美国经济以年均 5% 的速度在增长，而日本经济的增长率只不过是 1%， 并且之后一直处于低迷状态。从1950年到1990年，美国经济的平均增长率是 3%，而日本则是 6%。 有记录显示，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增长率超过 10%。 90年代以后，日本和美国的经济增长率确实是惊天大逆转，并且日本在长期经济停滞状态下很多人失业。2001年12月，日本的失业率达到 5.6%， 是战后以来的最差水平，之后还在持续上涨。1970年到1990年的平均失业率大约是 2%， 所以 5.6% 这个数字对日本经济来说可谓天文数字了。对日本经济来说，20世纪90年代的确是迷失的十年。不仅如此，进入2000年以来，美国股票市场的泡沫也开始破裂，特别是2001年末的安然事件以来，美国经济开始经历滑坡。受此影响，有证据显示日本经济在21世纪的前十年也持续低迷了好久。全球化、IT 革命和金融革命这三大潮流给日本经济带来了长期的影响。这三个动态加上经济崩溃以来持续影响日本的萧条景象，对日本的公司造成了结构性的压力。重要的是，正如全球化这一词语暗示的那样，全球化、IT 革命和金融革命几乎同时席卷了全世界。并且这三大潮流对日本的经济，特别是对日本的公司来说，的确起到了负面作用。但是我们看一下美国的经济，就会发现至少在最近却起到了很大的正作用。极端的来讲，这无非是因为日本公司的结构与美式公司以及欧式公司都不相同，更应该说只有日本是特殊的。但是作为公司的形态，日本的公司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与美国和英国极端对立的结构，虽然与德国等国的公司有很多共同点，但依然是不同的。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公司到底是什么？公司应当为股东、员工还是客户负责？日本公司和美国公司在构架上有哪些不同？顶着辉煌历史的光环，这些年他们分别出了哪些问题？未来的公司将会如何发展？欢迎收听本期职场帮帮团好书推荐，未来的公司。接下来我们为大家介绍书里所谈到的美国公司的构造，也就是股份公司。在股份公司中，公司资产的持有人不是股东，而是作为法人的公司。股东只不过以物持有作为法人的公司而已。并且公司在贷款的时候成为借贷合同主体的不是股东，而是作为法人的公司。假设股份公司的经营陷入僵局而倒闭了，这个时候背负贷款偿还责任的当然是作为法人的公司，而不是公司的股东。当然，如果公司倒闭了，股东持有的股票价值就会变成零。但是除此之外，即使公司背负巨额贷款，股东也完全没有必要承担偿还责任，这被称为股东的有限责任。近几年来，在日本的大众传媒中，作为经营者报酬的股票期权成为话题。股票期权是指从未来某个约定的日期，以事先约定的金额从公司购买股份的权利。假设经营者在2010年1月1号拥有可以用10,000日元行使权利的股票期权，如果公司的业绩良好，到2010年的时候，股价涨到了15,000日元一股， 那经营者会非常高兴地行使自己期权的权利，因为他可以用10000块钱的价格买15000块钱的股票，这样直接在市场上卖了这些股票的话，他就可以赚5000日元。当然，如果股价不幸跌破了10000日元，经营者也可以不行使期权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没有得到任何的利益，但是也没有蒙受任何的损失。也就是说，股价上涨就赚大了，股价下跌也不会有损失。这就是股票期权的得益之处。近年来，股票期权之所以成为一个很大的话题，是因为它在美国被经济学家和经营者极力宣传成了公司治理最有效的手段。于是，日本也受刺激，急速完善了相关法律，以便更为灵活地使用这个股票期权制度。股票期权这个想法其实是很简单明了的，也就是说，如果把经营者作为股东，股东主权就会自动复活，至少会把经营者的报酬与股票价格连在一起。经营者只是追求自己的利益，同时也会增进股东的利益，特别是以股票期权的形式来获得报酬，经营者就会为了提升股价而诚心诚意地努力工作。亚当·斯密在《国富论》当中说，我们不求助于他们的博爱，而是求助于他们的自利心。实际上，从20世纪80年代起，以和股价连在一起的奖金和股票期权的形式来支付经营者报酬的公司在美国国内急速增多。结果，美国经营者的报酬在这20年里高到匪夷所思的地步。据说，日本的总经理与员工的报酬在税后平均有12倍左右的差距。虽说在美国的20世纪50年代大约有20倍的差距，但是这也的确太高了。根据一项调查，1990年这一差距上升到85倍，到了2000年，美国高管和员工的差距竟然暴增至531倍，真是令人吃惊的自利心呐！这样看来，美国以经营者追求自我利益为撬杆的资本主义，就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牵引着，定能实现长期的繁荣。不，就在不久前，看似已经实现了繁荣。作者所说的就是2001年12月著名的安然公司的倒闭事件。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也会联系日本的一些相关公司的集体造假行为，为大家来做一个对比。 如果说职业生涯就像一场旅途，那么它将会是你最佳的旅伴。在你勇往直前的时候，它让你头脑清醒；在你陷入黑暗的时候，它会指引你寻找光亮。 阅读，做你最好的职场旅伴。 听众朋友，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书呢，是日本经济学家岩井克人所写的《未来的公司》。也许您去过日本，也许您看过不少日剧和日本电影，从中您多少了解一些日本公司、日本职员的特点。那我们看看作者是怎么说的。他说，日本公司的特征有如下特点：第一，与欧美相比，日本很多公司的股东缺乏说服别人的能力，在公司经营中几乎难以插嘴。第二，日本很多公司的经营者都是通过公司组织内部的竞争从员工中选拔出来的，从事的经营活动不是为了收益率，而是旨在公司组织自身的扩大。第三，日本公司的核心员工受到终身雇佣制、年工序列制、公司工会的保护，对公司有着强烈的归属感。第四，在日本公司的生产、流通、开发等现场，比起上下级的命令指挥系统，共享信息的员工之间更加重视非正式的关系。第五，日本的很多公司都有一些团队共同持有相互间的股票，长期维持着平行的聚合关系。这个为大家解释一下，就是日本很多公司啊，互相持股，你有我的股票，我有你的股票。后面呢，还有第六、第七点，我们就不一一介绍了。作者说，这些特征主要针对的是大公司，而中小规模的公司啊，未必全都符合。在日本的中小型公司，经常见到有实力的股东掌握着经营主导权的情况。 并且呢，日本大公司的最大优点之一，就是在聚合关系中自下而上，支撑它的很多中小型公司的技术水准也很高。公司制度不仅有被视为国际标准的美国的股东主权式的公司体系，还有日本的公司共同体式的公司体系，也有一些家族式的财阀体系。日本式公司的形态的确很独特，但是它并没有脱离公司的制度，只不过是公司制度的各种可能形态之一。在书里，作者介绍了日本的几种雇佣体制，一种叫终身雇佣制，一种叫年工序列制。我们也为大家来介绍介绍，看看在日本公司工作和在咱们这儿工作有什么不同哈。作者说，终身雇佣制除了公司陷入困境之外，不会因为公司的原因而解雇员工。这里要注意，虽然说的是终身雇佣制，但它不是一个法律制度，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习惯做法。无论在雇佣法中还是任何雇佣合同中，都没有任何终身雇佣的规定，反而是禁止缔结超过一年的雇佣合同来约束员工的自由。那事实上呢，如果雇佣合同中写了终身雇佣，那它则是奴隶合同。但是由于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累积的很多案例，确立了滥用解雇权的法理，从2008年起，日本形成了劳动合同法第16条。这一条规定啊，即使雇佣者解雇员工，如果缺乏合理的理由，不被认为是社会的普遍观念，那么也是无效的。当然，什么是合理的，什么是社会的普遍观念，有可能随着经济状况和社会规范的变动而改变。另外，被解雇的员工基于这条法理到法院和公司去争执的时候，如果没有工会的支持，也是很难胜诉的。在没有工会的公司工作的人也很难得到这个机会。而且也有权威研究表明，这一法理原本具有扼杀第二工会的政治意味，制约着公司的自依解雇，但不能有力地阻止企业因为经济原因进行的解雇。尽管如此，也表明终身雇佣制至少是日本俨然存在的习惯做法。当然，只有能在同一个公司安心的长期工作，员工才会去努力掌握只立于这家公司的熟练技术。终身雇佣制才是员工对组织进行特殊人力投资的动力。但是受到约束的只有公司一方，员工一方原则上任何时候都可以辞职，而公司一方呢，也会因为优秀员工的提前辞职而感到苦恼。因为公司为了让员工掌握组织中特殊的熟练技术，曾经花费了很多的训练费用。如果员工在充分发挥自己才能之前辞职了，就会让公司啊猝不及防。因此，为了让员工在公司长期工作，公司还想出了年工序列制。年工就是年纪的年，功劳的功，序列号的序列。年工序列制指的是什么呢？是根据工龄提高工资的制度，而不是只根据员工各自生产能力的提高，按照比例来增加他们的工资。那么这里所说的年工序列制，是指员工在年轻的时候的工资被控制在生产能力以下，随着年龄的增加，他的工资处于生产能力以上的工资体系。当然，工资的增长率是高于他生产能力的增长率。那么这么做的意义何在呢？因为员工年轻的时候给予公司的东西要比从公司获得的多，所以相当于员工啊在公司进行了一种储蓄。其实这种存储啊具有一种赎金的作用，如果员工年轻的时候辞职，那么赎金啊就会被公司没收。只有把自己押给公司常年持续工作，才能够慢慢的领回赎金。这是一种工作到退休才能全部领回赎金的体系，因为在同一家公司工作的时间越长就越有利，所以员工就会产生长期待在公司的动力。另外，不持续工作一定年限就无法兑现的养老金和退休金制度，也以更加直接的形式给了员工长期工作的动力。 如果说职业生涯就像一场旅途，那么它将会是你最佳的旅伴。在你勇往直前的时候，它让你头脑清醒；在你孤单寂寞之时，它可以给你慰藉；在你陷入黑暗的时候，它会指引你寻找光亮。 阅读，做你最好的职场旅伴。 公司到底是什么？公司应当为股东、员工还是客户负责？日本公司和美国公司在构架上有哪些不同？顶着辉煌历史的光环，这些年他们分别出了哪些问题？未来的公司将会如何发展？欢迎收听本期职场帮帮团好书推荐，未来的公司。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收听。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的书是日本经济学家岩井克人所写的《未来的公司》。接下来我们来连线青年学者、东京大学访问学者、经纪人读书会创始人徐锦，也请他来分享一下读后感。在这本书当中，作者认为的日式公司在结构上有哪些特点？它和美式公司有哪些不同呢？ 因为这是一个蛮大的问题啊，那我就简单粗略的归纳一下他的观点吧，就是或者说大家的一个印象，就是美式公司呢，他会比较看重股东权益，所以呢，你去追求股东回报，不仅是一个经济上你必须的行为，而且其实在政治上也很正确。你公司经营必须为股东负责，这基本上在欧美是一个，特别是在美国是一个受到很大尊重的一个原则。但是呢，相对比之下呢，日本公司它就比较看重员工权益，至少它表现的是这样吧。所以就是我们会看到一些比较有特点的制度，比如说终身雇佣制以及年功序列制。所以年功序列制呢，也就是论资排辈了，你什么时候进公司什么时候提拔，同一拨人其实区别不是很大。与此同时呢，因为日本的公司呢，因为它交叉持股比较多，所以呢就是它的股东权益呢，就是在外界看来会认为保护的比较薄弱一些。这是首先是一个粗略的比较吧。其次呢，就是这两种模式之间其实一直有争论嘛，就是尤其在七八十年代，当时日本有一个日本第一的说法，就是日本的这种经济很蓬勃，那大家呢就觉得日本公司那么成功，大家就开始在想是不是日本公司管理啊这些方面有一些可取之处、 独到之处。 对，这也使得大家会觉得，哦，是不是日本公司的这种结构制度使得日本的经济这么好？所以说，终身雇佣制啊、年功序列制啊，以前在这种美式公司管理中被认为相对比较不那么主流，或者甚至说落后的东西啊，在那个当时曾经是引发了很多的讨论和学习。但是很有趣的是，当这些讨论刚刚到达最热点的时候，其实日本的泡沫经济就已经到了破灭的这个前段。所以说就是这个时候呢，这个学界或者媒体的风潮又改了，又会把日本经济的这个失败归功于这个日本公司治理混乱的一个原因，所以这个争议也一直存在。但是这些年呢，我们要注意一下，就是日本公司的状况，我们刚前面讲的这些都是一个印象了。其实日本公司的经营状况这些年已经在发生很多变化了。其实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大公司还是有的，但是在一些中小公司其实已经在瓦解了，而且甚至一些大公司呢也在开始引入一些欧美式的管理。所以呢，这个我们这本书的作者岩井克人他写这本企业的性质未来的公司的时候就感叹啊，就是随着日本经济的这个下行，就是重视员工利益的这种日式资本主义或者说日式工资系统呢，基本上已经沦落到要从这个世界消失的一个命运。 所以日本企业的管理制度或者是说刚才您谈到的这种聘用关系也正在发生很大的变化在当下。 对，是的，对。但是这种变化是不是有效也引发很多讨论嘛，也有一些新的争议。比如说我们都知道东芝吧，东芝算是日本的一个标杆企业，尤其是东芝日本是一个制造业立国的公司，像东芝这样的公司其实是明星，而且是品质和创新的一个象征。那东芝公司呢，过去其实是引入了很多欧美式的这种管理，加强股东权益啊这些的。但是呢，就是说在2015年的时候呢，东芝却暴露出多年的一个财务造假，就涉及了前后的三任社长，这个导致人东芝不得不断臂再造。那我在和一些日本经济学者谈起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甚至感叹啊，这件事情对日本制造业甚至经济的事情呢，其实是这些年的一个最低谷，影响甚至超过丰田的回收。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东芝就是因为学习了欧美，然后导致了这种结果，有一种观点是这样认为的，这种观点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0-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如果说职业生涯就像一场旅途，那么它将会是你最佳的旅伴。在你勇往直前的时候，它让你头脑清醒；在你陷入黑暗的时候，它会指引你寻找光亮。 阅读，做你最好的职场旅伴。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今天呢，为大家推荐的书是《未来的公司》。那么在这本书当中呢，作者呢也是比较了日本公司和美国公司两种不同的结构。那么在这两种结构下呢，他们都曾经创造出辉煌，但是也暴露出了丑闻。那么我们也来了解一下相关的信息，这些呢是书里没有介绍的，我们也为大家呢搜集了各方面的资料，还来了解一些著名的公司因为造假所带来的崩塌。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日本公司。继大众排放门之后，三菱汽车也被爆出油耗造假。在2016年4月20号，三菱首度承认了为优化测试成绩，故意在轮胎设定负荷值时采取作弊手段，导致最终成绩与真实值相差5%至10%左右。事发当日下午3点到4点，短短一个小时时间里，三菱汽车股价暴跌约15%，市值瞬间蒸发66亿美元。2016年11月22日，日本电子大厂东芝再爆出其子公司伪造并挪用订货单等票据。截至2016年9月，共计虚报销售收入达5.2亿日元，这已经是该公司近年来被爆出的第三起财务丑闻。2017年10月8号，神户制钢承认，自2016年9月至2017年8月期间，旗下工厂所生产的铝铜制品存在篡改材料数据等作假行为。更令人震惊的是，他们早于10年前就开始造假数据，而且此行为已经经过高层领导许可，是公司系统性、实质性问题。全球约有200多家企业被神户制钢所坑，除了飞机、摩托车、空调外，一些著名的汽车厂商也被殃及。事发后的2天，神户制钢股价累计暴跌34%。此外，全球碳纤维材料巨头日本东立集团也公开承认，其子公司在2008年4月至2016年7月期间，曾篡改了轮胎强化材料的检测数据，造假行为共计149件，涉及13家轮胎制造商。公司到底是什么？公司应当为股东、员工还是客户负责？日本公司和美国公司在构架上有哪些不同？顶着辉煌历史的光环，这些年他们分别出了哪些问题？未来的公司将会如何发展？欢迎收听本期职场帮帮团好书推荐，未来的公司。好，我们再来看看美国公司。美国的安然公司曾经呢，因为做假账，也是带来了一系列的财务危机，以及引发了美国当时的一些经济方面的危机。我们来了解一下。安然公司成立于1985年， 首任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为肯尼斯·雷，他既是安然公司的主要创立者，也是安然公司创造神话并在后来导致危机的关键人物。安然公司在他的领导下经历了四大步跨越，从名不见经传的一名普通天然气经销商，逐渐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采购商和出售商，世界最大的电力交易商，世界最大的电子商务交易平台，以及世界上最大的能源做市商。然而当安然公司发表2001年第三季度亏损的财务报表后，安然帝国的崩塌就开始了。2001年10月16号，安然公司宣布公司亏损总计达到6.18亿美元。从安然公司走向毁灭的整个事件来看，这次财务报表是整个事件的导火索。2001年10月22号，一家网站发表文章，进一步披露安然与另外两个关联企业的复杂交易。安然通过两个基金举债34亿美元，但这些债务从来没有在安然的季报和年报当中披露。也就在这一天，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要求安然公司主动提交某些交易的细节内容，并于10月31号开始对安然公司进行正式调查。至此，安然事件终于爆发。在政府监管部门、媒体和市场的强大压力下，2001年11月8号，安然向美国证监会递交文件，承认做了假账。从1997年到2001年，共虚报利润5.86亿美元，并且未将巨额债务计入财务报表。就在安然向美国证监会承认做假账之后，又犯下了一次重大的决策错误，最终导致崩塌。2001年11月8号，安然在承认做假账之后，预期美联储降息已接近尾声，进一步降息的可能性不大。随着利率的上升，美国国债价格将持续下降，于是安然放量卖出其持有的将在2到3年内到期的欧洲美元期货，欲通过杀跌国债获取投机利润。同时，由于2001年以来国际能源价格下跌，安然还想利用欧洲美元期货合同交易与下跌的石油价格对冲，以达到套期保值的目的。但出乎意料的是，从11月12号开始的2周内，美国国债收益率大幅度增长，与此同时，原油的价格一再下跌，安然在国债和原油市场上遭受双重损失。就在同一时间，安然找到一家大的能源公司，希望通过兼并来摆脱困境。这家能源公司是安然的主要竞争对手。正在双方讨价还价之时，由于市场传言和媒体压力，安然股价大跌，该公司以安然公司存在严重财务问题为由停止收购，这给安然公司最后一击，他最终失去了救命的稻草。2001年12月2日，安然正式向破产法院申请破产保护，破产清单中所列的资产价值高达498亿美元，成为当时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破产企业。2002年1月15日，纽约证券交易所正式宣布，由于安然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在过去30个交易日中持续低于1美元，决定根据有关规定，将安然公司股票从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成分股中除名，并停止安然股票的相关交易。至此，安然这个曾经辉煌一时的能源巨人已完全崩塌。安然的财务危机严重影响了美国乃至全球股市。自安然事件发生之后，美国投资者信心受到严重影响，华尔街股市一再下跌，不断创造股市新低。据估计，自安然事件发生后的半年多时间，投资者在美国股市的投资资产缩水了2.5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 GDP 的1/4。美国股市的下滑影响了全球股市，欧洲各大股市即东京、香港、新加坡、澳大利亚等股市也大幅下跌。其次，安然的财务危机给汇市、债市、期市、金市带来很大影响。安然破产之后，一批有影响的企业舞弊案相继暴露， IBM、 思科、施乐、摩根大通银行等大企业也传出存在财务违规行为，同时美国企业还引发了一系列破产风暴。安然的破产是美国银行业由于坏账和其他交易业务的总损失高达200亿美元。安然事件连同美国的911、世界通信公司会计造假案和安达信解体， 被美国证监会前主席哈维皮特称为美国金融证券市场遭遇的四大危机。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接下来我们再次连线青年学者、东清大学访问学者、经纪人读书会创始人徐锦女士，来请她分析一下未来的公司。公司到底是什么？公司应当为股东、员工还是客户负责？日本公司和美国公司在构架上有哪些不同？顶着辉煌历史的光环，这些年他们分别出了哪些问题？未来的公司将会如何发展？欢迎收听本期职场帮帮团好书推荐《未来的公司》。现在我们通过这本书也好，或者是通过其他的探讨也好，来谈日本的公司的治理和美式公司的治理的这种差异，对于我们当下来说有什么启示作用呢？ 我觉得这个东西不单是一种理念上的一个探讨，也不单是一个书本上的争论啊，它其实有一个很深刻的问题，就是你公司到底属于谁？按照欧美公司的这种惯例，就法律来看，那公司当然是属于股东了。但事实上去我们看到公司是很复杂的，你公司其实是作为一个股东、客户、员工、社会的一个利益共同体，不同的利益相关者的共同体在存在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这种日本式公司的模式呢，过去受到质疑的，但是美式公司的这种模式呢，在2008年金融危机里面也暴露了很多问题。比如说为了那种这种为了高额的利润，然后为了股东权益，你是不是就可以在践踏一切的原则？那比如说像银行这样外部性很大的行业，你赚钱了股东分红，但是你出了事呢，国家却不得不救助，这就引发一些反思。其次就是说美式的这种管理，虽然说股东权益至上，但事实上往往是经营层的权力也很大，而且经营层也拿走了很多的这个好处。尤其你看在日本的话，我们看到这个日本的这个管理层的收入其实并不是比起一般员工差距不是很大，但是在欧美呢，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标准普尔的公司的这 CEO 的平均薪酬是普通员工的大概是300多倍这样一个水准，所以这是一个很惊人的一个事实，就是说同样差不多的公司，也许一个在日本，一个在欧美，那他们的社长或者管理层的这种 CEO 的这个绩效真的差别那么大吗？这就引发大家很多的反思。所以我觉得一个可能的答案就是说，公司它虽然是一个物，就是物体的物，但是它同时也是个利益共同体。那我们比较熟悉的案例就是在阿里巴巴上市的时候，马云其实说过客户第一，员工第二， 就是股东第三。 股东第三，这个当时其实在欧美是引发了很多的争议的，大家觉得和大家想法不一样，但是事实上今天看来马云这个说法是有一些洞察力在里面的。就算是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以后，马云仍然表示是要坚持的一个原则吧，他就说就是不管在过去和未来，坚持原则才是对各方利益的一个尊重和保护。我觉得就是通过日式公司和美式公司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就是说公司的形态和利弊其实的外界的看法在变化中，那可能最后的看法，最后的比较合理性的一种方法，可能还是一种在二者之间吧。 其实在这本书当中，作者也对于未来的公司提出了他的一些预判，书名也叫未来的公司哈。那您赞同吗？ 我想提醒一下大家，就这本书是2003年在日本出版的，那现在已经15年过去了。那他谈未来的公司，其实发生的很多事情在日本已经在发生了。然后在中国呢，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和日本其实大概有个20年左右的一个时间差，就大概日本领先中国在社会的一些层面上变化上可能领先中国20年到30年左右，可能吧，有的地方，但有的地方中国也比日本先进。但是呢，就是他谈到的这种东西呢，就是说他谈到的更多的是一种就是古典主义的企业的复兴，可能说大的公大家不一定要去大企业，可能有创业之类的这些东西呢。其实我在看的时候就看到了，觉得刚好是我们中国正在发生的情况。我们中国现在的万众创业，然后大家的一个个人的一个知识的一个兴起，这其实都是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个情况。 但是呢，就说他谈的东西呢，我有一点点我觉得是需要补充的，就是说他谈到了知识经济和古典公司的回归，但是他没有，他可能没有谈到另外一个结果，那可能就是不平等的一个上升。 嗯， 就说我们如果在工业革命时代，资本比较稀缺，所以资本的回报率就很高，然后呢之后呢就变成一个工业时代，那就意味着这个时代呢就是是人力成本在起到作用，谁的人力成本高谁就有利，你掌握技术嘛。但是到了到后面就是一个后工业时代，后工业时代呢就基本上相当于80年代到现在，这个时候就意味着其实你的资本人力当然很重要，但重要性就不那么明显，那其实是你一个人能不能发财，或者说能够拿到多少回报，其实是取决于你的一个人际网络的。你可以说我们当然理解资源，但就基本上就是说一个人拥有怎么样的网络对他收入的影响是远远大于我们以前的时代的。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可能有的人就会出现一个马太效应，有的人会很富裕，有的人可能会很贫穷，像这种情况在未来可能会越来越多的出现。所以收入分配的原则可能会改写，谁拥有网络谁最有利，这是我们这本书没提到，但是我觉得大家应该学习的一个思考的一个问题。 另外有个问题我想和您探讨，就是说关于社会变革化，或者是说关于科技革命对于未来公司的影响，您不知道有没有一些这方面的思考。 是，现在我们很多人在谈到会失业，对吧？就是说会大家会取代大家的工作，这个事情其实很多人在谈。就是说，我觉得到中国来讲呢，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会不会这现在的很多的工人或者劳动者或者白领都会变成无用阶层？就是有一种流行的说，就你没什么用了嘛。但是我觉得这个无用阶层还是一种科幻。你可能我们过去成功比较容易，创业的可能性也比较大，那我们已经习惯这种速度了，但是未来随着经济的放缓，创业的成功度可能在下降，而且你凭自己的这种个人奋斗获得成功的可能性和过去也没法再比较，所以我觉得大家要做好准备，在中国这是一个正在来临的事实。 好，在书的推荐语当中我也看到有这样的描述，就是未来的公司形式可能分为两种啊，就是大公司和超小公司，包括个体所组成的公司，而中型公司会消失，要么就向大公司靠拢，要么就缩小蜕变为小型公司、微型公司，您认同吗？ 怎么说呢，就是它有它的道理，但是呢就是我们怎么来定义公司规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比如说我们看到很多科技公司它的市值很高，对吧，但是它员工比例非常小。那有些传统的制药业公司它公司非常大，但它创造的财富其实并不是很多，所以就是说它这个有一定的洞察度，但是你怎么来定义大公司和小公司，其实这个是需要再厘清的。我倒是觉得未来各种类型的公司其实都有自己的机会了，这个机会其实是不均等的，但是呢不是以规模来统一划定的。我觉得的情况是你能够在一个社会变革的网络中找到自己的点，这个点相当于是一个结构洞，你可以链接你的客户、你的员工、你的上下游关系，你越能够做到这一点，你的公司就越能够活下去，无论你是大型公司、中型公司还是小型公司。 如果说职业生涯就像一场旅途，那么它将会是你最佳的旅伴。在你勇往直前的时候，它让你头脑清醒；在你陷入黑暗的时候，它会指引你寻找光亮。 阅读，做你最好的职场旅伴。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作者在书里所谈到的未来的公司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们要不要在公司里工作，这是他在书的最后几章所谈到的内容。他说，与产业资本主义时代相比，后产业资本主义时代是一个个人能够更容易开办企业的时代，因为即使没有机械类工厂，企业只要能够创造出某种意义上的差异性，就能够产生利润。更正确的说法是，企业如果创造不出什么差异性，就不能产生利润，并且企业即使需要机器设备和办公区域，通过金融革命也能比以前更好的借到钱。 那么事实上什么人更容易成为企业家呢？作者说，研究发现日本成功概率最高的企业家是35岁到45岁之间，在中小企业积累了大约20年经验，准备用自己3500万日元到4500万日元资金创业的人。当然他说这只是从过去的数据来看的一个平均的人物画像。一个企业家的成功并不是必须要出身于中小企业，也并不是说必须要有20年的工作经验等等啊。但是呢，重要的就是原本是职工，在企业中工作了一段时间，积累了某种程度的工作经验，积累了一定程度资金的中年企业家，比那些光鲜亮丽的风险投资家具有更高的成功概率。所以这种事实呢，对于他说35岁到45岁的职工来说呢，会比较的欣慰，让他们感到，因为这个阶段的人正在为自己的饭碗发愁啊，是不是和我们目前的情况也类似呢？所谓的中年危机哈。他说日本的职工啊，在公司上班的过程中可以开发更通用的知识和能力，即使只在一家公司工作，你也可以去熟悉公司所属产业的一些共通的技术，比如说通过工作关系和工作之外的关系来构建各种人际关系网，通过这些技术信息和人际关系网，也有可能啊碰到潜藏的创意还有有益的建议。换句话说呢，就是商机到处都是，你要把机会变成商机，需要各种人际关系网的支持和协助。另外呢，他说以前啊一直有着稳定雇佣关系和高额收入的中老年职工，现在呢也开始担心雇佣关系的不稳定和收入的减少。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些员工啊，他到了中老年还依然领着死工资，如果被解雇之后啊，年轻时候的那些忍耐就会付诸东流，所以有一些中老年职工会觉得自己被公司啊过河拆桥了啊。所以这种年工序列制也好，或者是终身雇佣制也好，代表二战之后日本的这种资本主义特征的企业文化呢，目前正在瓦解啊。30多岁到40多岁的员工啊，已经啊比较少的来遵循这样的一个习惯了，因为这是一个惯例，而并不是法律。那尽管如此，作者也提出了他的一个观点，就是到了21世纪，在公司工作真的没有意义吗？他认为否定啊，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公司制度并不会消失。另外，不管是作为职工在企业上班，还是自己开企业，基本上呢都会采用公司的形式。更重要的是，你在自己开公司的时候呢，你在公司工作的经验也会发挥巨大的作用。那事实上呢，有些员工没有想过要在一家公司工作一辈子，自己呢也可能会开公司。当他们离开公司的时候，为了有备无患，会想着累积一些通用型的人力资产，而不是组织专用型的人力资产。甚至啊，有些员工还希望被分配到因为难以晋升而被别人敬而远之、专业性比较高的部门去工作。换句话说呢，就是对员工来说，或者是对于一部分人来说，公司不是奋斗一生的职场，而是只在将来能够独立的一个修道场。所以这种关系呢，有点像以前啊这个师傅和徒弟之间的关系。当然公司呢也不会袖手旁观啊，所以公司要想创造利润，就会不断的要制造新的产品和技术，所以有奖金啊、养老金啊、退休金啊、晋升制度啊等等这些方面的一些制度，来留住对他们有用的一些人才。即使到了21世纪，也存在长期在公司工作并且在其中积极晋升的职工。所以呢，作者认为呢，这两种情况应该都会长时间的并存。在未来的公司里，根据自己的情况，并且为了发挥在之前公司所学的知识和能力而离开公司的员工应该会增加，但是并不会说逆转。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即将结束了。其实我们目前身边的公司也好，所处的公司也好，多少啊都有日本公司或者是美国公司的影子。那么对于未来我们自己该何去何从，希望这本书能够给大家一些有益的启发和建议。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是北广沟